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品，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但系佢 OK 喎，都甜嘅。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甜味。但是呢仲係保持嘅低升糖指数。食咗之后血糖会突然升高。 即係味觉觉得甜。 係啦係啦係啦。做好多产品㗎。除咗首先食个布甸呢，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飲品啦，仲有蛋糕。 嘩咁多。 係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呢，就可以去。 可以自己整㗎。 冇错啦，佢自设呢係有自己嘅食物製造工場， 是 已經有這個食環署的合法的牌照了。 勁啊，好啊。 地點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45-47號喜利街工業大廈11樓坳室，詳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電話查詢3698-1219， Ricky 先每月是有優惠的。 咁犀利，咁即係我都有啦。 讓糖尿病友們尋回甜的滋味。 我是四圍厄拉追求五官端正的假眼港女，你聽的是 Ragazin 厄拉一周。 思考要獨立，抽水要坦白。慧思傑，政治有新任。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賓意見。 嬲到咧都唔知道自己講到邊度。咁啊，翻嚟第二節啦。第二節其實好多嘢講嘅，我哋今日又講下佔中啊。 嗯 不如講埋單 ICAC 先啦。 好啊， 即係知道做乜先啦。 喂，呢單嘢老實講句，第一樣嘢啦，我自己覺得啦，好明顯係一個。是一个用传媒去打压翻泛民啦，突出翻个黑金。 首先咧，黎智英系冇事嘅， 冇事， 应该一定冇事的， 冇事。 吓，不过人哋要揾佢协助调查。 但你问我收钱，我都冇事，唔会有事嘅。 收钱我转头再讲， 嗯， 即系讲俾钱我先，俾钱我一定冇事嘅， 冇事。 但系一定要去喺屋企嘅，因为点解咧？即系你要俾机会报纸做到舆论，就好似啊黑金啦，俾人查啦咁啊，佢，捐钱我有乜问题啫？ 嗯， 我捐俾你，我点捐，你点样用先系问题啊嘛。 嗯， 啱唔啱啊？如果俾钱你，就希望你喺立法会度咧，有啲嘢如果关传媒有关嘅，你就为咗我去讲嘢。 嗯， 咁呢个就叫贿赂。 嗯， 咁但系冇啊，从来苹果呢个集团即系一传媒，冇喺立法会要求啲咩嘢啊？吓，佢又唔系发唔到牌，系咪先？ 佢而家斟酌点嘅就系、是、 而家斟酌点系黎智英攞嚿钱出嚟做乜？ 唔係廉署去查嘅斟酌點就係黎智英捐錢 ，and then 因為立法會曾經開個會辯論過嘅就係關於《蘋果日報》嗰、那個新聞自由嗰件事啊嘛， 所以呢度就唯一可以做佢， 就係、是、其實唯一做就係就會呢個 point 做呢個啦。但係我覺得咧，似係做下人多啲， 係啊， 因為你自己戇鳩嘛。 我覺得唔係做下人啊，係攞求其攞個跟住即係， 但係即係你自己做個輿論俾人入啊嘛， 係啊， 咁你俾人入，我咪有權力懷疑你咯，你根本夾阿爺做嘢咯，唔係唔會中得咁硬啦，啱啱先？至於黎姿講話哇，近呢輪成日俾人偷佢啲資料。你報警啦！我覺得你講咁多嘢做乜啫？ 嗯， 係咪先？你話有人偷你啲嘢，呢個不誠實使用電腦啊，成日啲社運都俾人砌呢條罪噶啦。咁點解你仲唔去報警咧？我都唔明白。 嗯， 啊呢個又奇怪喎。 係啊， 嗰個係即係點講？香港所謂民主派喉舌最後一個陣地嚟噶啦嘛。你俾人搞，你報警嘛？點解到依家都未報？我都唔明白。 嗯， 係咪先？你身邊又咪冇智囊，又咪冇法律界嘅人？李柱銘同你咁 friend？ 嗯。 即刻報警啦！ 唉，唔知佢第啲嘢。 咁你有得人搞喎，跟住你個股價又冧喎， 嗯， 係嘛？跟住你又講到唔清唔楚喎，跟住話其實仲好，你而家攞咗我偷咗我啲嘢之後，知道你冇把柄話到我收美國佬錢啦。老實講，呢啲真係小學雞度冇人有。你收美國佬錢，唔通我哋會有把柄嘅？ 嗯， 美國佬咁低智，冇可能啊嘛，係咪先？ 同埋收有乜嘢問題咧？ 收都冇問題㗎，如果美國政府係要俾我， 係咯， 我而家又冇23條。 系咯， 系咪你屈唔到我话我唔爱国，我卖港噶，或者卖国噶。 系啊， 咁 收其实系推动民主咁有乜嘢咧？ 冇嘢噶，即系等于陈方生同李柱铭过去英国，过去美国，俾人闹卖国贼。 嗯， 又唔见有人拉陈康生同李柱铭， 所以系咁乜嘢问题咯？我就唔明有咩问题咯。 明噶，咪就系佢班友跟住人哋 agenda 玩啫嘛。 所以咪话咯，阿爷根本就系呢单嘢咪特登做出嚟啫嘛。即系 OK 高调地上你屋企 call 晒传媒搞成喺特登呢一个时期，差唔多政改批翻落去政府度公布嘅时期，咪搞一搞咯。 系咯，大家咪唔再倾应该倾嘅嘢咯。 咪咯， 唉，所以跳上跳落讲占 中啦， 占中。喂，咁依家知咯，之前咪一路等好耐嘅，我哋成日都屌噶啦，但系屌人屌啦吓，咁依家都冇悬念啦， 冇悬念， 即系你系咪要等到政府公布？诶，我哋个方案就系咁啦，咁先做嘢咧？ 冇悬念啦，咁啊礼拜日类似有个咩话誓师大会啊，定啲乜嘢啦？ 其实究竟我哋搞咩？我哋依家系星光一不何台庆定咩咧？点解有誓师咧？ 够好字啊！ 其实即系搞革命又好，搞呢啲运动都好，你定个日子，我出嚟占咪占咯。 唔系，我更加会觉得嘅系。你好突发性去搞咯，就唔系走去定咯。 自己冇预时间， 系啦。 你预咗约好咗我嘅话咧，仲大镬。 咪咯， 你即系 你俾人， 你㧬我俾人拉啫，即系。 你俾人家有预备。 系啊，我今个礼拜唔准啲警察放假啦。 系啦， 吓一定，总之由八月到九月，甚至乎到十月唔准放假，政改未过之前唔准休假。 嗯， 你咪俾人有准备咯。 你一系就玩大佢，嗱，俾个意见大家。玩大概是什么呢？你夠膽大姚庭講十月一号佔中 就國慶日， 总之我唔介意你坐唔 阿爺實癲啦， 我唔介意你坐唔夠去夜晚十二点，但係你一定要嘅係朝早十一点到一路玩落去，玩到夜晚十点零到， 我咪逼你核突囉。 你而家係要 政府机器嚟搞， 你要係令佢冇面㗎嘛，好簡單㗎嘛，玩到呢个位嘅係，喂大家够玩咯， 够啦！我觉得最后如果真系搞占中咧，最后都系计出嚟有几多人， 系啊， 跟住都好快完噶啦，因为要搬走唔难嘅， 系啊， 系咪先？ 嗯， 我水炮射已经唔见一班啦， 唔系同埋我会咁样， 又砌又唔见一班啦， 唔系咁啊，睇班学生啦。但系讲占中嘅时候讲啦，其实开始就系打呢、这个又系即系近期我睇到咧阿爷新嘅一个招数嚟嘅，你见到个别嘅人士去讲先针对住黑金呢件事啦，跟住其实呢个礼拜就开始针对紧一个人就系戴耀廷啦，咁戴耀廷其实都跌咗落个圈套嘅就系、是，你发觉佢咧一有咩事咧就走出嚟回应， 佢冇跌落圈套， 个个日日 都系一路都系咁，我由第一日已经讲紧佢喺度揾紧呢个下台阶噶嘛，佢根本都唔想做，所以呢个又要问你一个问题啦，我都费事讲啦。阿丁啊，咁究竟如果佔中真係會發生呢，會係邊個發起嘅呢？ 都係。 會唔會係三子呢？ 唔會。 咁係邊個呢？ 咁應該係。 會唔會政黨呢？ 唔會啦。 結果又係衰啲戇鳩嘅，又係啲學生搞啦，有班學生就食撚曬啦。 係啊。 即係嗰啲人又唔喺度啦。依家仲有咩？唔可以出嚟講喎。啲議員一定唔可以俾人拉。因為我哋留返議員嚟否決㗎嘛。喺我的角度，我都話啦，佢要揀過實過到嘛。你有馮檢基嗰啲，聽完李飛講完之後，就話自己諗少咗嘢啦嘛。你話梁繼昌， 不如諗條橋啊！ 喂，梁繼昌唔係梁繼昌啊，梁繼昌佢又唔答你啦。 咪不如諗條橋幫佢落台啊！ 唔使諗，佢諗咗，佢由第一日發起嘅已經諗好咗。 俾人拉曬咪，俾人拉曬咪得咯。 其實拉曬最好啊，點解拉曬之後，跟住最好你以後就做唔到議員添？ 唔係拉曬之後，咪可以有個講法咯，又唔使諗咁煩啦。 我都去唔到，我俾人拉咗嘛。 咁、哦、所以佢咪硬通過咯，冇計噶，係咪啊？ 咁但系惨啊！如果啲学生负责做嘅话，边啲系骨干？学联啦、啊， 学联、学文、 学文思潮啦， 系啊。 咁可能我唔知啊，有冇啲中学学生会咁沙扑咧？我觉得唔敢嘅。 大学会好啲嘅，因为讲紧即系 一阵有啲人又要表扬下啦，有啲人又要表下啦 吓。系，有啲人真系表扬下先啦。唔系大学会好啲嘅，即系讲紧大学就会罢课嘅行动啊嘛。咁、我相信，因为 我睇来睇去都系一路都系学联做紧。 学联， 但最惨咧，周永康佢唔系传统嗰啲即系牵头大学嗰啲学生啊。 嗯， 即系嗱，唔好介意，唔系分门第之见。 嗯， 即系香港人系咁衰嘅，点解个医生或者大律师去选会多票啲？点解老萧去选又少票啲？点解黄晓文选又争啲？ 嗯， 个原因就系香港人好 mean 噶嘛，我觉得你系精英，我先听你讲嘢噶嘛。 嗯， 咁啊。佢唔係精英大學囉，咁佢去發起嘅話，第一嶺南嗰班又會擔心我畢業都唔知有冇工做，你仲要我搞呢嘢更加冇嘢囉。 咁港大都俾人入撚咗啦。 港大入咗都唔緊要啦，我信㗎呢啲天子門生呢，佢有多少堅持，有多少理念嘅。咁、但係即係你搵周永康牽頭呢係差啲嘅。咁、但係都要欣賞呢班係要讚嗰班， 讚 要表揚嗰班嚟、因為點解呢，如果唔係呢班學生嘅話呢，係唔會發生嘅呢件事。 係啊， 唔係，有永，我話一個發生嘅情況係咩咧？就呢、是、班學生已經留咗喺現場， 嗯， 唔走啦，就夾到班大佬唔敢走， 嗯。 咁呢件事就無啦啦發生。 唔係睇落去就我 就唔使嗰啲咩誓師大會嗰啲啦。 四間大學會牽頭咯 ，Poly U 啦，跟住 City 啦、嶺南同埋中大咯。 Poly 個校長要讚喎、 啊。要讚啊！ 幾個校長講嘢嗱，我依家我就喺港大畢業生議會做緊常委啦嚇。咁、當然啦，佢哋傾親嗰啲係點樣幫啲畢業生，即係揾到食嘅，點樣捐多啲翻嚟？未揾到食嘅，我哋點樣幫下啲師弟妹？咁但係個校長咧，我見過幾次咧，講嘢大方得體嘅，即係佢都仲有個學者㗎。 你講港大校長？ 港大校長個鬼佬。 哦，咁鬼佬就冇得講啦。 佢、唔敢太過分嘅，但係咧壓力好大。我知道，因為每一次我哋出嚟聚會咧，嗰、啲大小便不分裝咧，即係嗰啲梁志雄嗰啲咧，就特登講佔中嘅，睇下你講乜。咁佢只有講得好大體、大方得體嘅啫，學校又唔會特別即係。 唔係佢對住記者新嗰次啱啱上啱啱 講得幾好， 都講得幾好嘅，即係個翻譯係咁啦，就係話學生佢樂意見到學生主動地關心社會時事嘅。 冇錯。 而第二個 point 嘅就係話當然啦，你喺社會時事上邊嘅話，假設係有即係。佢冇特別去講佔中，但係假設犯法嘅事，佢哋都應該要去 bear 翻。 同所有港大嘅組織第一餐飯咧，就喺恆生上邊借咗地方喺中環食嘅。 嗯， 咁啊當然就係梁志雄啊，同埋嗰啲好高級嗰啲咁嘅港大舊生搞噶啦。 嗯， 都係一路俾人逼噶。我嗰日喺現場，我啊坐喺阿小明隔離嘅。 嗯， 咁啊小明啊，第日有機會再講啦，啲之前識嘅。咁啊喺嗰度食飯啦，不斷個話題都係。圍繞住佔中呢、這個校長咧，即係老實講滴水不漏啦，講嘢我覺得大方得體嘅，同埋我都深信，如果港大學生因為佔中出咗事咧，這個校長真係會幫嘅。但係咧對比起嚟咧，估唔到終於有個中國人咧，真係有腰骨、有骨氣、有擔大，真係似一個校長。我真係好點講啊！我係有一晚我直頭打個冷震喺屋企睇完佢講嗰啲嘢咧，即係呢幾日啊，我覺得哇！如果我係理大畢業生咧，我好自豪。有呢一个校长，我唔系讲之前同阿妈打好卵 friend 嗰个退咗休嗰个校长啊， 我知现任啊嘛， 讲阿郭校长，哇屌 OK 喎，真系， 系啊， 乜嘢都唔使讲啦，只要学生有事我一定帮， 系啦、 啊，讲完， 学生同教职员有事啊，佢讲、到啊，个佢系咁样讲嘅就系话，学生如果要搞罢课嘅行动嘅话，当然佢哋要自己负责啦，因为上堂嘅嘢，但佢 唔够啊， 但佢 迟咗啊， 但佢有 话听你出口嘛， 但佢有个笑话讲噶嘛，就系、是、但我哋都知道嘅，有好多人都走堂噶啦，即系类似咁样讲。 其实就算冇占中，好多人都唔想 系啦，即系呢个我觉得几好嘅兜翻个镜。咁啊，第二样嘢就话、是、理大嗰方面咧，系佢自己讲啦，就系、是、话假设如果有学生同埋教职员或者教授因为占中而被捕嘅话咧，理大系会有人会到时协助嘅。 头先啊，的你问我啦，不合作运动可以做啲咩咧？一阵我哋再倾啦。但有一样嘢，我想大家真系会做嘅。咁我翻去咧有时间我 draft 一个 email 啦。我觉得大家咧应该写啲 email 入去俾校长支持下佢嘅。咁多间大学，我觉得最值得支持系。 喂，佢嗰个讲真系 正呢、 我一睇完，咦？ 佢唔想捞啊！话俾 你 知， 想捞咯，你张 contract 冇噶， 一定唔会续约噶，我相信。 死人系啊。 咁但系呢条友，我唔知道我有冇机会识到。如果我识到佢话，我会当面同佢讲，我多谢佢。我唔系因为我系学生或者毕业生，我就觉得香港人，我多谢佢。 唔系佢讲翻人嘅说话， 我好觉得香港人应该为我哋香港有一间大学有咁嘅校长而觉得自豪。真系应该自豪。我唔知系如果之后变衰再屌啦。 系 。但系依家呢一刻真系除咗尊重同埋崇敬之外咧，冇我觉得冇其他讲法啊。对呢个校长，好多校长都未表态，大佬。 系啊。 系嘛？即系嗰个号称好卵锡学生嗰个咧，间学校又培养咗咁多社运人出嚟嗰间咧，讲卵咗啲咩嘢？ 未啊！ 佢应该都唔会讲嘢，我深信佢唔敢讲嘢。 唔够胆啊！好多人都呢单嘢。 所以即系嗰个占中咧，阿的同你分享一下啦，你一定听到嘢嘅。我唔喺个圈子，你系啊嘛。 我唔 系。班学生同埋啲细路想点啊？ 应该就先搞罢课先噶啦， 搞罢课再辣起。 罢课先。 六四好似 唔系个问题，个问题系。你要罢课到先可以占中噶， 系咯，个人唔得闲点占中？ 系咪先？要 翻学，听日上跳拖冇计噶。 条路系一定要先搞罢课先噶嘛，罢即系你走堂系一个。 所以叻嘅呢个周永康，我觉得都 OK 嘅。 走堂系 佢呢个角咧， 系啦， 系 OK 嘅。 走堂系一个籍口嚟嘅。 跟住先出去玩噶嘛。你唔走堂嘅，你点玩啫？成件事系咁，所以就即系当然啦，我哋睇到电视嘅嗰日就系应该礼拜三嘅时候，即系你见到你戴耀廷啦，跟住同埋同埋学民思潮啦、学联啦，跟住仲有一扎民主党，我唔记得咩议员啦。咁就佢哋开会啦，但系 欧乐轩嗰扎啦，应该 依 家民主党嗰啲老师 唔系啊， 咁出嚟啫，得间后生班出嚟啫嘛。 唔系啊，老师忽嚟噶，死啦！我时唔记得边个唔系李卓人， 佢有啲老师忽成员走去做太平绅士喎，讲乜撚啊？ 唔系啊，系啲老师忽嚟 噶， 坚噶，开会嘛。 边个啊？快啲查出嚟啊！呢个真系要开名啦，如果咁就有啲咁嘅人嘅咩？ 区议会选举民主党边个？我时唔 大佬嚟嘅， 大佬嚟噶。我闪几个名咧， 唔系闪鸡咯， 仲有另一个，仲有另一个咧，前主席， 前主席啊， 系啊，刘伟兴上嗰、那个 何俊仁咯、 啊，何俊仁有份开会啊嘛，咁啊， 咁系啦，佢个仔唔交出嚟啊嘛，呢个咁啊， 咁啊，但系睇到嘅都系嘥气啦，即系礼拜日嗰坛嘢就嘥气啦，咁但系嚟紧就似系， 今日礼拜日我唔知道出嚟做乜， 誓师咯。 使乜撚嘢诗啫？ 屌你！你要做弹 show 噶嘛？ 唉，即系呢啲咁嘅星光熠熠耀宝亮。 唔系，但系讲翻正经啦，即系觉得如果真系要即系要坐嘅时候，即系戴耀廷嗰个都有记者访问嘅，有冇一万人？咁佢话估计佢唔知啊，唔成咁，但系 佢唔敢讲嘛，我敢讲啊，一万人好小事啊，实有啦。 咪系咯？ 点会冇啫？我哋反国教都十万啦、啊， 咪系咯， 一万人你唔敢讲啊？人哋依家周融出嚟讲啊，我几百万人都有啊，不过有阿差有黑鬼啫嘛， 系咯， 人都做咗啦，你惊乜啫？唔够嘅话就香港人抵死啦。 所以 你应该讲多啲，即系咧，如果香港咧，我真系占中嘅话咧，唔好你留低嗰班，总之嗰日如果游行示威出嚟冇五万人嘅话咧，就算啦。我哋呢都系寻日大多数，我哋呢系只系少数意见。就唔代表香港嘅，香港人都係咁㗎啦，大家都係悶聲大發財。 其實不如逼一樣嘢啦，好冇喎，搞個大遊行啦，泛民自己攞民意啦，夠。 如果我做，我根本唔遊行，我約就約政總，我約就約特首辦。 唔係啊，夠五十萬人，假設一條數啦，夠五十萬、七十萬或者八十萬咁。 外聯會報啦， 夠數嘅話。咪跟住咪讲咪反对咯，即系 反对，我要求特首出嚟对话， 全体唔通过咯。如果冇数嘅话，又系另外下台阶噶，只要你都唔够人数咯，咁咪通过咯，咁咪认抵死咯。 所以咧，你头先问我个问题咧，要做啲咩不合作运动咧？第一个不合作运动咧就系、是、泛民嘅支持者要求所有泛民嘅议员表态。 系啦。 你唔表态话，我应承你下一届我唔会选你嘅。 呢个好重要噶， 应该要表态， 即系唔应该即系翻翻第一次讲，唔应该 只得两个选择 讲噶， 即时占中或者定一日之占中，或者唔占中， 系啦。 你有冇同我讲咩誓师啊，又分享日嗰啲啦？我而家讲紧占中唔占中啫。咁啊，唔需要再问佢点投票啦。占得中嘅话就唔投啦。我唔理你投弃权或者反对，总之我有能力我就唔俾你过。依家应该泛民主派支持者应该做啲咁嘅嘢，不过我唔知边个去发起做呢样嘢。 唔会啦，有边个去发起？ 边个发起做呢样嘢咧，都翻唔到大陆嘅，你信我？如果听日我咁样喺 Facebook 求其死下咧，我下个礼拜其实我翻大陆做啲嘢嘅，应该我都俾人拉噶啦。我唔敢讲咗先吓，我唔敢。嗱，除非我老婆仔女，即系我同我外父唔好讲掂数啦，佢哋搞掂嘅话，我咪豁出去咯。咁但系睇嚟都唔会俾噶啦，因为我由我识佢个女开始已经话。屌我好撚憎你，一開始以為你強姦人嗰個啊，好彩你唔係啫，但係都唔鍾意你㗎喇，即係外母咁講嘅。最近因為我阿爸走咗，佢覺得我處理得幾好，佢話：哎，我都睇錯咗你，即係呢啲囉。咁但係問題依家我係一般市民咋嘛，我有權要求㗎，我要求一樣嘢啫，即係泛民主派嘅支持者應該要逼呢啲所謂泛民主派嘅立法會議員。我唔係政黨啊，政黨關我卵事。我都想睇到你呢班友啊，咩關鍵嘅廿幾票啊？ 唔知啊，廿几啦，仲要 23啊， 23 关键嘅票，唔该你表态先，我想知道你梁继章谂乜，我想知道你工党嘅柱哥谂乜，我想知道何秀兰谂乜，我又想知道民主党嘅嗰堆友谂乜， 大舅仲有 啊，我又想知道大舅谂乜，我想知道陈志全谂乜，我又想知道公民党谂乜，你做俾我睇，我而家要啦，我 demand 啦，我要啦，阿德华说，我以后唔投你票。 冇啊，冇人会去做嘅。 应该都系借啲闪咯。 系啊， 我觉得唯一有机会即刻出嚟表态嗰个系陈志全咯，反而 我更加想知玉敏，玉敏回头咩咯？ 玉敏咪按多 CC 又开个节目喺度屌咯， 弃权票， 佢唔会弃权票噶，信我啦，佢唔会噶， 唔会咩？ 佢一定唔会噶，呢单嘢佢知道唔可以弃权嘅， 系咩？ 佢一定系反对票嘅，但系佢都反对唔反对冇所谓， 系咩？ 因为而家关键唔系嗰廿票反对，关键系嗰 三票反对 啊嘛， 唔系我觉得三至四票，三至四 啦，咁呢三四个鬼系边个咧？ 嗯。 如果今次仲有呢三四票唔投票或者係撐人哋嘅，咁泛民主派支持者對住呢三四個人應該點呢？或者對住呢三四個人嘅組織應該點呢？ 嗯， 第一樣嘢，公民黨你唔需要對佢有任何希望啦。如果湯家華搞咁多事，到而家湯家華都咁舒服坐喺度嘅話咧，公民黨算撚數啦。 嗯， 又或者啊吳凱兒都熟啊，我都曾經跟我其中一個師傅就係阿何佩軒，咁喺度都跟佢啊，我係好尊重。啊，唔可以嘅，但系佢都讲紧话，喂唔得啊！呢班友要继续做得到立法会议员噶，唔系咁，唔系咁，唔系咁。我心谂，依家已经系危急存亡之秋啦，我仲讲紧之后做唔做议员？ 嗯， 以后冇噶啦，冇战役要打噶啦，呢一仗打输咗就输咗噶啦。你谂下，今年都2014啦，讲紧2017啦，2017之后你觉得会再俾你咩？ 系咯，成嗱又开咗空头支票嘛，往后仲有得倾，收皮啦，有乜嘢倾啊？只有缩窄，唔会放手， 咪、哦、就 系 咯， 咪咯， 咁倾乜春啫？ 冇得倾。 喂，我哋仲有几多时间？ 十分钟啦， 十分钟讲多一个朋友仔啦，讲下曾树基啦，上个礼拜漏咗嘅。 好啊。 咁曾树基我点识嘅咧？我喺政府做政务官嘅时候咧，就我负责睇竞争政策嘅。曾树基因为佢教经济学者，咁佢嗰阵时咧就 claim 自己对竞争政策有兴趣。当时有几个人嘅，包括一个未做局长嘅就系呢个索强，同埋李华明阿 Fred， 咁呢班咧 claim 自己对呢个竞争政策好熟啊，对竞争法好熟啊，有心得嘅，咁曾樹基咧，真心話講，如果講競爭政策咧，我覺得佢完全唔識嘅。咁但係呢個人要尊重。我當年識佢嘅時候已經 cancer 噶啦。 OK。 咁但係已經冇乜點講啲同政治有關嘢，都係講經濟嘢多。 嗯。 咁啊，成日都係講緊香港要有一個公平嘅平台嘅。我唯一一樣嘢 buy， 我覺得成個競爭政策佢唯一清晰嘅嘢就係得呢樣嘢啫。 嗯。 就要公平，不能俾人壟斷。 嗯。 但係點樣做咧？佢唔識嘅。包括啲咩芝加哥學派嗰啲，佢完全唔識答你嘅。咁但係人就走咗啦，即係依家提起呢個人，我純粹懷念啫。咁今日見到長毛好似有個訪問蘋果做嘅，都話即係佢都係曾樹基學生。曾樹基呢個人值得尊重嘅，冇對香港人做過啲咩壞事。但係佢有一個能力就係建制派又好，或者講緊個體系裏面，即係講政府裏面，從來唔敢，係唔敢啊，唔敢將佢排除喺外邊。所有同經濟有關嘅嘢都要揾個位俾佢， 因為聯繫匯率， 因為佢好有技巧嘅，佢永遠想推嗰啲嘢咧，佢唔會講死，佢就唔同阿基嗰啲，阿基嗰啲話我有傾後勢，但係就唔敢講，佢敢講嘅。我最記得噶啦，即係經濟政策一定有競爭法嘅，但係競爭法究竟具體點寫，幾時落實，呢啲都係可以傾嘅。如果你話同阿爺傾政改，務實嗰啲，個個好似曾樹基咁嘅心態嘅話咧，我願意聽下佢講嘢。因为我知道底线佢唔会放，就唔会有啲撚人氹你哋嗰啲待住先啦。嗰、那个唔系叫待住先啦，待咗就系咁就系咁噶啦，唔好待住先嘅、 啊、 大佬。 呢班人咧蠢到只猪咁那样。 啊，咁所以即系跳开咗，即系曾树基讲唔到十分钟嘅。咁但系点解都要俾十分钟一个一节佢咧？即系呢个人系喺我哋香港嗰个发展史里边，或者喺呢个所谓争取民主嘅路上呢一、這个学者。佢對香港付出咧，我覺得以一個人嚟講咧，佢做咗自己嘅嘢啦。咁其他嘢唔需要講。佢就算我頭先講緊嗰啲，佢呢個競爭法識唔識到競爭政策識唔識都好咧，呢、這個人係對香港嘅民主進程或者對香港人嚟講咧，呢、這個好人，大家要懷念佢。當年佢 cancer check 到做完手術醫緊嘅時候，冇停過公職。我好欣賞呢個人。我最後一次見佢咧，就喺又一城嗰間 Dan Ryan。咁佢以前都飲啤酒嘅，嗰陣時見佢，因為已經係病完好翻，就唔再飲酒啦，飲咖啡。咁我掹車邊嘅啫，我都離開咗政府成10年，佢認得我，咁再傾。呢個係我一個好懷念嘅一個前輩。我哋依家泛民主派嘅問題就係呢啲，連呢啲有理有節、唔激進嘅呢啲前輩都買少見少。 冇曬咯，可以咁講係，我覺得。 我諗仲有啲嘅，我只敢講買少見少囉。 OK， 好，最後嘅時候都要講啦，即係無論係即係因為呢個係我自己睇法啦，即係無論係嚟緊所謂戴耀廷又好，或者泛民搞到幾撚閪都好，即係有佔中嘅，我覺得大家可以靜一靜諗一諗嘅係落去坐啦。我覺得今次 我答你咪前嘅問題，你都好錫我，你咪前先問我，你唔係咪裏面問我，你問我會唔會去坐？咁你都知道我又要睇老婆仔女。 我明啊，我明啊。 我依家答你，如果係學生搞嘅話，我會落去坐。 係啊， 我預埋拉添。 嗯 啊，最后我走唔走得甩呢啲啊，睇我 睇 我做法啦。但系你话如果系三子搞嘅任何嘢咧，我就唔会到啦。 嗯， 但如果学生突然间发起，就算嗰日我唔游行，突然间占咗喺度话咧，我用尽办法我都会喺现场。 系啊， 呢个我讲法。咁小弟只有尽一番绵力啦，我能够 line up 到个律师，能够帮到手嘅，我都会 line up。 即系就算我会咁讲，就算系无论学生搞又好，边个人搞都好。坐完落去嘅結果都係哦通過咗，嚟緊即係點解我會頭先問阿貴提一提嘅？喂，諗下有咩不合作運動嘅原因呢？即係跟住落去就係一個長期嘅鬥爭嚟。 我哋其實做到嘅，但係我哋冇肯做啊。其實不如全人類一齊唔交税啊！唔好話嗰啲老蕭嗰啲咩一蚊嗰啲啦，一蚊誒，即係或者阿邊個啊 Q 仔嗰啲就話喺行政嗰度拖死佢嘛，因為一蚊佢都要追你噶嘛，但係就嘥好多錢嘛。我覺得真係唔交啦，罰錢罰息啫，唔使坐監嘅。 咪諗下， 小弟因為窮，我都冇交税好耐， 諗 一路都俾税局追緊。 我好耐都冇交税， 但佢又唔會破產，又唔會拉我，因為佢知道一搞嘅話，因點解呢個政府收唔到税咧？正常嚟講唔可以搞一個市民。你依家又唔係嗰啲杯水車薪，呢個政府少咗我交税會死嗰啲，我慢慢傾咯。啊、你有本事成日都係咁啦，我成日都收到税局啲單㗎啦，就喺我銀行扣錢㗎啦。佢追唔到你嘅話，佢就喺銀行直接扣㗎嘛。 係 我會到嘅。 OK， 我到。咁我希望大家都係啦。呢個係一個公開嘅呼籲，如果係學生搞嘅話，一定要撐。 撐啊！ 用盡各種方法撐。 嗯。 啊，但係至於佔中三子嗰啲虛招咧。算啦，等佢哋自己耍先啦，冇興趣理佢哋。 唔係，就算真係有好多人好驚，或者驚去坐會俾人拉都好，發生咗嘅時間，其實大家可以即係參考翻嘅。你哋係支持或攞啲資源。 共產黨唔好話係殘忍啦，殺人都不見血啦。 攞啲 資源去。你以為你冇案底，你冇做過呢啲嘢冇事，你一樣係死嘅。依家邊啲講緊？林憤強嗰啲講緊話要幾多外勞啊？廿萬定三萬？ 好似廿幾啊，好似係嘛？ 你香港人冇定企㗎喇，你信我啦，我哋係冇用嘅人嚟㗎，阿爺唔鍾意我哋㗎，呢、這個地方佢好用，我知如果聽日股市跌3000点，最撚痛心就阿爺，因為佢班貪官最多錢喺香港，所以一定要穩定，但係倒返轉頭，香港人食唔到飯，或者冇飯食，餓死都唔理你， 冇錯，係啊，好，時間差唔多啦，咁啊， 下禮拜再見， 下個禮拜再見，拜拜。世貿 宅女宅是一种生活态度，一个咁有生活态度的宅就梗系听 Wagger 先啦。我是小贝。